睇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我係今集嘅節目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戲說存在主義。咁我估好多文青咧見到後面嗰四個字咧，就已經急不及待咧，好想睇呢一集㗎啦。咁咧，我哋講存在主義咧，其實有好多方式去講啦。其實我哋之前咧都做過一集講沙特嘅存在主義啦，咁嗰集叫《絕望的自由》。咁我哋今集咧就主要想從一啲文學作品咧去探討存在主義嘅。咁所以咧就見到有個戲說兩個字。咁戲咧其實可能係代表我哋今日想探討嘅一部戲劇作品啦，又另外咧說咧就係另一部小說作品。咁我哋就嘗試咧希望從一個文學一啲作品嘅角度咧去探討存在主義嘅一啲思想同埋一啲精神。咁我哋進入呢個題目之前咧，我就介紹一下我哋今晚嘅拍檔主持先。咁首先咧就嚴叔啦，係啦，跟住就 Roger 大師兄啦，係啦，跟住最後咧就呢個阿鳳嘅，係啦。 呢個 有第二個噶嘛？呢個阿鳳就唔係嗰個阿鳳。 唔係，因為諗緊你個 title 幾時出啊？因為我想觀眾自己留意阿鳳嘅今季第一次上。 短咗啊！個 title 喺度短咗，少咗個生字，唔生啊！ 多謝大家嘅祝賀。 石屎死啊！ 少咗嘢反而好咗嘅，係啦，你見到啦，個 title 出咗。好，咁我哋就入正題，事不宜遲，咁就等大師兄。我哋講下我哋今集大家想講乜？ 好，今日我哋又講存在主義啦。咁之前講沙特就比較從理論嗰個角度去講啦。咁但係好多我哋都知道，一講存在主義，可能大多數人對佢有興趣嘅，即係有一部分係對理論有興趣嘅，因為睇唔明啊嘛。咁就覺得哇，好深好型，有啲 term 又好勁咁樣。 人一定嘅邏輯嗰啲都唔明，但係又少啲興趣。 嗰啲係少啲興趣，係啦，嗰啲真係好難識到女仔，你邏輯叻咁嗰啲。咁但係有好多好大部分人，我估都係中意存在主義，係因為中意睇小説啦。其實開始，而因為好多所謂存在主義者，甚至係佢哋都好有意識咁去嘗試透過小説或者文學嘅形式啦嚇，戲劇啊包括等等 非理論嘅形式， 非理論嘅嘢去表達佢哋即係關於所謂即係有關存在主義嘅思想咁樣。咁所以我哋今日就集中睇下呢啲。咁存在主義嘅文學作品都有個特點嘅，我覺得至少初初睇嘅時候就係好悶嘅，全部都又唔係好知噏乜咁樣，因為佢要呈現嘅世界好悶啊嘛，咁佢就好悶嘅方法嚟呈現，咁可能係咁開頭，但係即係睇落去，其實你會發覺有好多好深刻嘅嘢可以討論嘅，又好扣連到嗰個所謂現代世界人嘅處境。咁當然，即係兩者關係一陣，我哋可以再討論下。咁所以我諗今集首先我哋用少少時間討論下，即係存在主義同即係文學啊，或者 點 藝術啊呢啲嘢點解要透過佢嚟表達啊？點解其實邏輯又唔用呢個方法咧？咁樣唔寫本關於邏輯嘅小説咧？咁樣係咪？咁點解講存在主義用呢啲咧？咁跟住我哋會具體啲去討論兩個作品啦。即係我哋戲說啊嘛，咁我哋會講一個戲劇，一本小說啦。小說我哋會首先講卡夫卡嘅一本小說叫《變形記》咁樣。然之後我哋會講下大概個嗱講明啊，即係會劇透啊嚇。你去到呢度你唔好睇睇開頭嗰一節，我哋一開始話嗱，而家我哋開始講《變形記》，你好識啦。 因為之前我哋講下先，就之前試過講一啲譬如其他小說咧，跟住俾人話我哋劇透又唔出聲。咁啊，依費你講埋個結局出嚟，跟住就嬲咗我。 係啊，今次我哋係唔只會講埋個結局出嚟嘅，而且仲會分析埋啲內容咁樣。 講好多好多 details 啊，所以要小心。 係啊，你講好咗，下次講聖經咧都要咁做啊。 係啊，我哋會隱瞞咗耶穌嘅咩？ 耶穌復活我哋唔會 提啊， 我哋就話佢過身先嘅會。係啊，開始劇透咗大家。 係啊，咁我哋講完卡夫卡之後咧，劇透完之後咧。分析完咧，我哋就會進入討論另一本著作，就係沙特嘅沙特嘅即係無路可逃或者無處可逃啊 ，No Exit 啊呢本咁嘅，呢個係一個劇本嚟嘅，咁都好特別，而且我覺得都係寫得好精彩，咁我哋就會討論下呢啲作品。 我想講啊，朱文曾經之前都做過類似嘅咩噶嘛，算唔算係啊你？ 我哋无端端讲呢啲嘅， 我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即系我哋都有好多我哋一齐睇嗰啲剧。 所以我 Roger 话佢睇嘅时候觉得闷，我都有啲 surprise 其实，即系我冇同 Roger 倾，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变形记 呢两本系例外，所以我哋会拣啦。但系你试下再睇卡夫卡咧，一阵我哋可能再讲。卡夫卡其他嗰啲咧，你睇有一个系讲一只土拨鼠。成個古仔有冇睇噶？就喺度掘窿啦，睇到尾就係掘完，係 唔知做乜嘅， 真係好驚。 但係呢兩本我自己覺得係， 我覺得係精彩嘅， 好精彩嘅，即係呢都悶嘅。 我覺得咁嘅，其實你問我咧，其實你冇睇認真文學嘅嚴肅文學嘅一啲經驗咧，都係會覺得悶嘅。你問我，即係始終係同通俗小説或者文學有啲唔同嘅，即係嗰啲係個劇情本身就係一啲安排到高潮起伏咁樣，好似睇荷里活電影咁嘅嗰啲小説。咁你咪覺得好睇咯咁樣，譬如達文西密碼咁，你唔會覺得嗰啲係好精彩，我覺得。當然都好值得欣賞，我自己覺得。但係同嚴肅文學始終有啲唔同嘅， 就係佢始終會有一種同你日常嘅經驗好唔同嘅經驗俾到你咧。嗰啲好奇怪，成日都係會出現啲咩情況？就係、是、第一啲情節唔知點解出現嘅，你唔好明白點解咁嘅咁樣，跟住咧嗰啲又冇乜高潮位啦，跟住完咗咁完咗，咁即係點啊？即係個故事好簡單就係 冇頭冇尾。 完咗之後咧，你問佢咁你睇啲咩？你唔好講都睇啲咩嘅。咁嚴肅文學成日都有呢個面向嘅，咁所以好多時候你冇咗經驗，可能都會覺得悶嘅。我覺得係啦，第一兩本書係當中咧比較多情節。 比較叫精彩嘅，係 啦，嗰啲話都精彩嘅一個劇作啊，或者小説咯。 咁但係如果佢翻翻一開頭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係哲學節目嚟噶嘛？咁啲作家講存在主義，咪好似我哋之前沙特咁樣，你寫一本咩、Being and Nothingness 啊，寫一啲咁大布頭嘅嗰啲哲學嘅理論咪得咯？咁點解啲存在主義者好似成日都係介乎於哲學家同文學，甚至可能卡夫卡未必俾好多人承認佢係一個哲學家添啊！即係佢文學家嘅身份，好明顯係重好多。沙特就相對係可能係介乎中間。咁存在主義會唔會係有啲咩特色，使得佢係咁咧？因為你諗下，邏輯學家係唔會即係唔需要好少啦。我估 都唔係嘅，因為愛麗絲夢人仙境都係充滿咗語言哲學同埋邏輯嘅。 但係你好難舉第二本。 但係存在主義就大把特別特色咁樣，咁可唔可以喺度再發揮少少？ 或者補充翻少少，因為我哋始終一個哲學嘅節目。就是講翻存在主義，即係好快咁樣講翻存在主義個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存在主義咧，其實你可以話係喺二戰之後咧就一個興起一個風潮，或者你可以話係一個運動咁樣嘅。點解？ 雖然啲人會追溯翻啊邊個邊個以前， 最早係追到咩蘇格拉底啊？咁個個都追溯邏輯性之後，係概念分析人。 咁當時咧就係呢個 term 唔係沙特。提出嘅，不過佢會用存在主義呢一個 label 去表示自己，我係一個存在主義者嘅，即係因為咧佢嘅哲學，我其中一個面向就有存在主義嘅面向咁樣啦。咁但係咁你可以問嘅嘛？咁存在主義實質，例如佢同當愛麗絲夢人仙境嘅作者一個邏輯學家寫小説有咩唔同咧？咁佢當然有一啲特色嘅，咁就係存在主義咧，你可以一個好 general 去概括佢，就係講緊人嘅處境嘅，去描述啲人嘅處境嘅。咁但係你依然可以再問嘅，咁笛卡爾嗰啲咁都係講關於人嘅啦，人係咩就是、可能係精神同埋身體嘅有呢兩個實體嘅結合咁樣咁。存在主義同存在主義者啦，或者同笛卡爾呢一類其他哲學家去描述人嘅時候，有咩唔同呢？咁唔同嘅位就係佢哋會用好多實際一會共同 share 某一啲主題嘅，例如佢哋會講異化，會講自由啊，會講本真呢啲咁樣嘅 topic 嘅。咁我哋就可以。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存在主義咧，喺學界咧會有個爭議，就係唔知點樣去定義存在主義嘅。咁所以有一般嚟講，啲學者就會用佢哋共同 share 會討論某啲 topic 去話，哦呢班人咧會討論生會討論死嘅，因為死係同人嘅處境相關噶嘛，因為死係人嘅其中一個面向，或者係會討論荒謬嘅問題嘅，因為荒謬都係人嘅處境嘅其中一個面向。咁呢一紮嘅題目，佢哋就話如果某一啲文學家或者係藝術家有處理呢啲議題，咁我哋都可以將佢歸類成為存在主義學派咁樣咯。 我諷個意思就係存在主義，我估就好難定義啦。尤其可能佢唔似我哋之前可能嗰啲哲學理論咩理性主義，即係一啲好具體嘅一個 thesis， 佢要支持嘅咁樣，咁咧就叫理性主義啦。但存在主義就似乎唔係咁啦。咁所以阿鳳似乎就提供另一種唔係咁嘅定義方式，就係佢哋咧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就係佢哋都想探討人嘅處境。咁但係佢哋 focus 喺咩地方啊？人嘅處境好多噶嘛，咩 aspect 有啲共同嘅 share 嘅主題，例如自由啊、異化、荒謬啊、絕望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就所以有一個比較。籠統啲嘅 in general 啲嘅定義存在主義嘅方式，就是、只要佢哋關心呢啲嘢咧，我哋都會叫佢做存在主義者。 都唔完全一定，我覺得即係或者我再講多少少我嘅睇法，即係補充阿鳳嗰個講法就係點解佢哋會開始討論呢啲課題咧？有個再大啲嘅時代背景嘅，即係我自己每次講存在主義都係一個開始嘅，就係、是、即係通常啲人會追溯咧。存在主義者開始係邊啲人咧？通常就係啲人會話尼采同齊拉格啦，係啦。咁但係嗰個咩時代？點解佢就開始咧？雖然佢自己唔知自己係存在主義者啦，後屘啲人俾翻個名佢哋。個原因係因為佢哋嗰個年代開始咧、就是，就係即係尼采好出名講上帝已死啦，就係、是、宗教喺西方咧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有絕對權威。我哋如果要探討人生嘅意義啊， 道德上咩对错，人间咩嚟啊？以前有个基本答案嘅，就系翻开圣经度，宗教权威度，佢俾埋个答案你啦。但而家觉得我哋唔能够信佢咯，开始因为启蒙运动开始，科学革命开始，我哋有理性嘅，可以自己单凭人类自己理性咧，去揾到即系举个例，去求真求善咁啊。举个例，就似乎诶，即系圣经宗教权威唔得啦。咁就同一时候发现咧，净系靠人类性又似乎唔完全得。系嘛？咁包括咗好多問題，譬如科學咁啊，都係理解到人嘅好多面向啦。譬如我哋而家醫病好勁啦，但係我哋始終有好多，譬如關於人非生物嘅面向咧，好似科學係把握唔到啊。嗱，甚至如果就係講理性咧，抽到最盡咧，有啲人會話兩次世界大戰咧製造嘅嗰個悲劇咧，就係人類嘅理性只有理性，而唔能夠再講人嘅其他價值面向、人生意義嘅面向咧，造成嘅悲劇嚟嘅。咁於是全球主喺二戰之後就翻返去，就好似一個人類迷失嘅一個文明迷失嘅一個時代咁啊！即係宗教又唔得，翻唔到轉頭啦。 啟蒙嗰個理性， 理性又唔得啦。 經過咗二戰就咁嘅災難， 好似只不過會製造啲好用理性製造啲好勁嘅科技出嚟，但係造成嘅即係更多嘅傷亡。咁同一時候，我哋可以點樣走落去咧？咁於是佢要問一個問題：一個時代迷失嘅時候，就係、是、人究竟係咩嚟嘅咧？人嘅路係點樣？人生意義係咩咧？咁佢要問嘅就係一個非科學、非宗教的方法，可唔可以理解人咧？咁呢個最後就一個哲學出路。當然佢借助咗嗰陣時好興嘅現在嘅方法啦。咁我就唔提啦。咁但係嗰個就變成一啲咩？就係、是、啲我哋使用具體嘅經驗描述，他哋人作為人呢個存在者，描述喺我哋嘅主體經驗，我哋究竟係點樣嘅一個存在者咧？咁於是就有好多問題啦，就係、是、死亡啊、自由啊、絕望啊嗰啲問題，就由先阿鳳嗰啲就出翻曬嚟。 同埋就。在呢個情況之下，當他哋要諗啊，即係傳統靠理性嗰啲好似唔係好得，唔係好啊。其中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當理性為我哋帶嚟科學，推翻咗可能宗教嘅權威。但係問題，宗教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作用就係提供意義俾人啊，同埋價值啊，作為個基礎。科學就唔講價值意義嘅，咁變咗人就係一個好變咗一個喺價值失落嘅世界啊，冇咗目標啦。第一，第二就係人冇咗同其他人嘅聯繫，有種感覺好孤寂、好孤離咁樣啊。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咁嘅感受。咁當然啦，一個出路就係咁，你翻返去信翻教會啦。但又翻唔到轉頭，有啲人覺得已經即係明白咗呢啲嘢，好似係假象咁樣唔得。所以咧，佢哋又有一啲人就會要勇敢面對呢個處境啊。咁於是用唔同嘅方式，包括理論或者文學，嚟去嘗試捕捉呢一種現代人特有嘅處境。 咁、我哋呢一節就好快咁樣簡單講咗存在主義係乜。我哋下一節咧就會正式劇透進入呢個變形記噶啦。翻到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呢一節咧就會開始講下變形記係啲乜嘅，即係變形記有啲咩存在主義嘅思想混含咗喺入邊啦，但係個故仔係點啦？咁所以再次提醒咧，我哋會劇透嘅。咁咧，我哋正式講變形記先。嚴叔有啲嘢想補充， 例牌去補充。 係啊，例牌補充，因為頭先仲有一個課題未講嘅，就係咁點解存在主義呢個思潮咧咁得意？嗰啲人成日要咗小說啊、劇咗啲文學方法嚟表達嘅咧，甚至好得意地有好多存在主義嘅思想家咧，其實甚至佢本身就係小說家或者劇作家嚟， 佢唔寫理論嘅， 唔寫理論嘅，即係譬如杜斯塔夫斯基啊，係嘛，卡夫卡呢啲啦，係啦，都係，咁但係有啲就唔係啦，即係卡妙啊、沙特嗰啲就係幾樣嘢都會寫啦，甚至覺得要睇曬佢嗰幾隻小說啊、劇作家加論文咧，先至可以綜合地把握到佢嘅思想。咁點解會咁咧？咁呢個好強調存在體驗啊，其實係。個原因係因為咁啊，就係存在主義。如果用劉斯嘅講法，係嘗試去揾人類嘅一啲普遍嘅存在結構啦，即係人係咩嚟嘅，人係點存在，我哋有面對啲咩普遍嘅存在處境。咁當然個普遍又同一時間有時會係喺某個時代下面會講啦，譬如會特別會強調現代人又會係點啦。咁於是有普遍又有特殊面向。咁有時候當然你可以用理論去寫嘅，但係好多時候去表達呢啲嘢嘅時候咧，更加重要係嗰個我哋作為主體啊，嗰個人啊嘅一個第一身體驗。呢、这個體驗咧，如果你用理論語言去描述嘅時候咧，始終係唔能夠完全勾起你嗰個感受嘅，即係佢話俾你聽，其實就係呢個感受啊嘛。有啲佢想講就係有啲感受咧，有啲經驗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嘅，譬如對死亡嘅體驗啦，對自由嘅體驗啦，嗰啲其實每個人都有嘅。而好多時候只不過咧，因為忙於譬如佢嚟日常生活啦，嗰啲我哋嘅 ordinary life 咁啊，你感受唔到其實我哋體驗中咧、經驗裏邊咧有嗰啲面向。佢想透過小説咧，用某方法勾畫翻出嚟咧，令你感受到，咦？其實原來平時係有呢個面向嘅，有呢個經驗嘅，咁呢個係重要啊！我哋體驗到咧，其實自由係咩嚟，死亡係咩嚟，人係咩嚟，咁於是借用理論咧，當然都有時候啲人會有用嘅，係啦，覺得佢描述清楚啲啦，解釋係咩嚟。但同一時間有啲人會覺得咧，用文學作品可能會更有效，令我哋感受到嗰啲存在面向咯。 因為始終似乎好似哲學都係抽離少少啊嘛，即係離開嗰個 一個比較客觀啲啊、抽離啲嘅角度嘅時候，咁對嗰個人嘅嗰、那個啱啱阿放講講存在實況嘅把握嚟講，似乎文學就會有一種能力。 我好做一句就係、是、好多時候喺嗰個時候，尤其是受現象學影響咧，呢、這個另外一個 school。佢哋就會覺得，就算後屘再講理論都好啦，都建基於某一啲我哋具體真係有嘅第一身經驗，咁先至係即係言之有物。而於是嗰啲小説就重要咯，就是、勾畫翻嗰啲經驗出嚟，之後先至再俾其他嘅自由家咧去做一啲 further 嘅自由討論咯。 即係所以係小説或者其他啲藝術嘅形式係比起一個抽象論文更加能夠表達嗰個第一身嘅經驗啊嘛。 係，即係因為呢個直情係佢哋內容嘅一部分啊嘛，對嗰個理解，同埋就係、是、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頭先嚴叔話當然啦。即係嚴肅嘅文學，即係唔係佢寫嗰啲文學，即 係 嚴肅嘅文學。相對於流行文學咧，即係好似睇起上都冇咁有娛樂性嘅，即係會好似覺得好沉悶啲，或者需要用多啲腦筋先能夠理解。但係存在主義嘅小説同戲劇，即係當然都唔係本本都好悶，但係一般都有種好難明、掌握唔到佢頭緒嘅感覺。呢、這個唔係純粹因為佢係嚴肅文學咁簡單啦，而且係佢因為就係要透過佢嘅故事啊，或者個戲劇嘅成個推進咧，去展現嗰種咧喺人世間嗰種好啊冇意義啊冇目的啊，即係嗰種咁嘅感受。所以咧，佢用呢種方法嚟寫嘅時候，就會特別令人哋摸不着頭腦嘅。咁、所以就需要，但佢係有嘢想講嘅，佢唔係純粹想即係因為敘事能力低啊，所以寫出嚟係即係睇唔到個理路咁樣嘅。咁所以喺度我哋或者就正式試下開始去講，我哋認真啲講。正式讲啊，睇下点样体现呢样嘢出嚟，咁有款去介绍我哋。 咁所以我哋今集就唔系斋讲理论嚟，我哋真系从一啲实际嘅例子咧。咁其中一个我哋会讲嘅咧就系、是、卡夫卡嘅《变形记》啦。咁呢个咧，相信好多文青嘅朋友咧一定唔陌生嘅，一定系好多都睇过。咁我好快咁样讲下。故事大概嘅內容係啲咩？跟住我哋先再討論啦。 劇透嚟啦！ 嚇，劇透注意咁樣。咁首先就係有個主角啦，佢有一日無啦起身啦，就突然即係想落床啦，起身就咁，但係就發現，咦？點解啲手腳唔聽我嘅 唔聽使 嘅？跟住就跟住又睇到，咦？點解我有咁多個手腳嘅喺度喐喐下纖細嘅？手腳喺度喐下，跟住原來係發現自己變咗一個巨型嘅一個蟲，跟住變咗巨型嘅蟲之後，一開頭咧，卡夫卡嘅描述係好搞笑，佢仲喺度諗緊，即係佢唔係諗緊，哇死啦！我無啦啦變咗個怪物，佢唔係諗呢啲嘢，我個主角係諗緊死啦！我趕唔到車翻工啊，即係好似係 好似 翻好似嘅， 點算 死啦！我明明要搭六點之後早六點鐘嗰班火車，但我而家哇已經六點三啦，點算啦？ 我有一個訴求就要翻工， 係啊，跟住又好驚俾經理鬧啊，跟住佢諗好多就係、是、應該唔會鬧我嘅經理，我咁多年嚟都準時翻工，亦都佢應該睇。到我係一個幾咁勤力同埋對公司咁盡責嘅人嚟嘅，應該冇事嘅。跟住諗下之後，佢嘅屋企人咧就開始發現唔妥啦。因為平時呢個時候佢一早已經出咗門口啊嘛，咁佢屋企人就開始揾佢啦，就敲門咁樣。點啊你？即係一開頭唔記得邊個敲，可能佢阿媽咁樣。個主角叫 Gregor 啦 ，Gregor 你起身未啊？咁樣你好似要趕火車喎咁樣。咁然之後咧，擾攘咗一陣之後咧，就佢最恐怕最驚嘅噩夢就係佢經理親自嚟揾佢，喂，點解你唔翻工嘅咁樣？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喺呢個位咧，見到就係卡夫加好想描述嗰種主角係好在意佢嘅工作嘅，同埋佢嘅工作係幾咁困擾佢咁樣。咁好快講埋，即中間嘅內容就係講呢佢嘅屋企人 同 佢相處，即係當佢變成呢個蟲之後，一開頭咧係佢因為鎖實道門嘅間房係冇人入到去嘅，跟住後屘就好盡力咁樣開到道門，咁佢嘅屋企人就見到點樣變咗個怪物咁樣啦？跟住就描述一啲屋企人同個主角相處之間嘅轉變啦。可能一開頭咧，佢阿妹咧都會遞啲嘢食俾佢啊，留意下佢究竟食唔食牛飲唔飲牛奶啊，食唔食呢碟嘢，跟住都仲會幫佢安排呢啲生活上 嘅蟲啊，都唔知俾咩佢食好啊， 安排呢啲生活上嘅小事啦。咁然之後就卡夫卡就再慢慢描述之後咧，佢哋屋企嘅相處咧開始慢慢變化，咁最後咧。這個蟲呢、這個主角呢就被他的終點工就掃地出門， 因為死了後來 這個就是大致他的內容啦。當然裡面就這樣說好像很無趣， 所以你發覺劇透了是沒有關係你知不知道照看都是一樣 咁所以呢個就係大約嗰個故事嘅嗰個主題啦。總之就係有個人變咗隻蟲，跟住之後就講佢同屋企人嘅互動，跟住點樣 死埋，最尾就係咁啦。咁有咩咁？有咩咁特別啊？呢個故仔。 但汪正應該有一解，即係你會講點解佢變形噶嘛？我都好多嘢講啊，所以我驚。所以你講 先啊，你想跟住 cut 咗我就等我冇得講。好，咁我講先。即係第一，我哋直接去嗰啲即係我覺得重要嗰啲地方先啦。我覺得呢本書好得意啊！佢中文叫《變形記》啦，即係佢本身德文寫嘅。咁德文我唔知道譯邊個好啲，但係有啲書譯 transformation， 有啲譯 metamorphosis。我諗 metamorphosis 係比較多， 常見啲。 係啦，咁其實譯蜕變可能好少少嘅，因為牽涉一個你轉化啦。變形你會將個焦點集中喺個形態。咁所以第一，你叫變形記都好順理成章嘅初頭睇，就算中文啊，因為佢係由個人變咗隻蟲啊嘛，一開始就係變咗隻蟲。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個故仔得意嘅地方就係、雖然佢講變形記個焦點好似係人變咗蟲之後點樣，第一。咁於是講嘅好似就係人變蟲啦，第一點。第二就係變咗之後同變之前有個好大嘅差別，係咪？佢頭先都講可能啲家人同佢嘅態度好似唔同咗啊，佢同人嘅相處方式唔同，因為佢唔係人啊嘛，基本上冇得相處啦。可能原本一家人住埋一齊，佢而家變咗隻蟲，其他家人就依然係人嘅時候呢，咁於是好多人啲講法就係、即係第一就一般嘅解釋就係好疏離囉。咁都有呢啲元素嘅，我覺得。第二就係、譬如其實佢可能用嚟講啲咩呢，因為其實唔知講啲咩嘛，你諗下無啦啦，佢又冇解釋喎。即係點解會變咗蟲唔知道，即係好得意。我覺得呢類古仔咧，其實好有發揮空間噶嘛。如果佢寫到有娛樂性啊，即係第一就係、當然你可以一開始唔知點解變咗隻蟲啦，但係跟住你應該有一段冒險嘅過程，就係講佢點樣變翻人噶嘛。有個科學家點樣改造咗佢啊，然後佢當然變咗蟲係啦，變咗蟲應該有啲能力噶嘛，係咪先啦？咁呢時佢發揮好多超能力啊，佢打 變咗個 superhero 嘅， 係啦，好犀利，可以變咗咁噶嘛。即係基本上無面超人就係咁噶啦，嗰啲係咪先？咁但係佢又冇喎，即係你睇到尾原來都一樣嘅啫。好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這個古仔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嗰個蜕變咧，雖然表面上講人變成蟲，但其實係講緊由蟲變成人嘅過程，即係佢係想講人最初嘅時候，嗱佢變咗蟲之後有個好特別嘅變化嘅，就係、第一佢個心靈同個即係意識同個身體開始分離嘅，即係開始佢譬如做佢譬如控制唔到手腳啦，一開頭落唔到床啦，跟住失去咗語言嘅能力啦，最初仲講到少少人聲嘅，即係好似啱啱佢哋阿媽話喂。出嚟翻工啊，做咩仲喺入邊啊？咁樣佢都應到幾句，佢哋聽到，但係好似咦哦咁啦。後來直情唔能夠發，即係佢已經失去咗講人類說話嘅能力， 係啦， 控制唔到個身體嘅。簡單嚟講，咁佢開始嘅習性改變成為同蟲一樣啦，即係開始中意食啲腐爛嘅嘢啦，嚇唔中意食啲正正常常人食嘅嘢啦，開始中意周圍爬啦，仲識得爬上牆，有啲特異能力咁都叫做可以爬上天花板咁樣。咁但係咧喺嗰刻，其實佢嘅心靈咧依然係一個人嘅心靈嘅。佢譬如佢第一樣嘢諗嘅係翻工啦，佢甚至唔係諗我係一個人，都唔係諗呢樣嘢，係諗翻工嘅問題。跟住咧佢開始因為冇咗其他人嘅其他身體啊器官嗰啲咧，佢開始成日，但係佢依然有聽人哋說話嘅能力嘅。佢知道啲屋企人喺度談論佢啊，講緊啲乜嘢。 佢聽得明其他 聽得明人哋講嘢嘅喎。喺嗰個時候其實開始再諗好多關於自己嘅嘢啦，去諗翻佢以前一路以嚟未變成蟲之前嘅日子同家人嘅關係啦。其實佢作為一個人嘅自我意識係提升咗嘅，我覺得。去到後來一個 episode 好關鍵嘅第二幕就係嗰個執屋嗰度，即係有一幕就係話，喂，佢而家變咗隻蟲啊嘛，咁佢阿妹咧開頭就嚟即係餵養佢啦，係咪？即係睇下佢中意食啲乜，好似好錫佢咁啊，即係都關心阿哥啦。阿爸好得意啊，佢嗰幾個角色嘅啫，阿爸阿媽同個妹，阿媽負責暈嘅啫，即係每次見到佢，變咗蟲又暈啊，好驚啊咁樣，佢冇乜分別嘅，佢又當佢係仔啦，但又接受唔到佢變咗隻蟲啦。阿爸由頭到尾都好冷酷嘅個形象， 好嚴厲， 好嚴厲嘅，而且覺得佢咦死啦咁樣，因為點解原本個仔翻工就係經濟支柱，而家冇咗啦，所以由頭到尾都唔當佢係人嚟嘅。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翻工嘅工具。個妹咧開頭好得意，就好似當佢係哥嘅依然，但係後來慢慢咧，佢就當佢寵物咁樣，甚至想支配佢嘅生活啦。佢話呢間房唔使咁多垃圾幾家具嗰啲人嚟，就話要用啲書台啫，拎走曬佢。咁開頭佢都冇乜嘢嘅喎，喺度行嚟行去。但係有一刻佢發覺大家唔得喎， 海報啊， 係啦，個海報啊有張靚女海報咁樣啦。呢個係佢作為人嘅最後嘅嗰個把握啊嘛。於是佢死都撳住，其他佢攞嘢其他嘢嘅時候，佢哋都唔理㗎啦。呢只蟲喺度自己行嚟行去啦，因為又 make sense 喎。作為一隻蟲應該多啲空間遊走好啲啦，行嚟行去。咁但係最後佢死都唔肯放棄嗰張相啦，即係要捉緊自己人嘅嗰個身份。然後仲衝出去咁樣啦，結果就俾我爸哇搞錯，衝出嚟咁核突咁樣，咁嚇到阿媽暈咗，佢攞蘋果掉佢受傷，跟住後屘仲死咗添啦，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佢嘅作為人嘅意識係不斷提升嘅，到最後佢係拒絕進食啊，其實即係唔因為你食嘢其實即係你而家將自己睇成係隻蟲啫嘛，你食翻蟲應該食嘅個 point 係你可以維持生命，但係你慢慢就會失去人嘅意識。最後我覺得雖然佢冇明講。但係佢係想透過呢樣嘢去表達，佢依然係一個人，反而係更加比原本作為一個淨係識翻工嘅人咧，個自我意識係更加提升嘅。所以佢係由蟲嘅生活變成人咯，我反而覺得佢係。 同埋佢同家人嗰啲，你諗翻轉頭，佢原本都冇乜朋友嘅，跟住喺度講翻。其實佢本來就好疏離，所以一方面佢唔係由蟲變人，雖然形態上係，但意識上係人，係由蟲變成人，蟲嘅生活變翻人嘅生活。第二就係其實佢講嗰個好似好大分別嘅家庭狀況，一開始佢係人嘅時候都一樣啊，其他人都只係當佢工具，亦都本來唔係特別唔疏離，係啊。 所以 Roger 的意思就是他形態上是由人變成蟲，但他意識上呢反而因為這樣呢他的人的意識呢就提高了。跟住另一個得意的位置就是好像一個很大的轉變，是一個很 shocking 的 opening， 一本小說，但其實後來發現他遇到的問題那個疏離感可能他不嬲都經歷 了。根本就是現代人的現實，但他用很荒誕的方式表達，那才厲害。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討論這本小說。欢迎翻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事不宜迟啦，我俾严叔讲下你对《变形记》嘅一啲谂法。 系啦，咁我就继续 Roger 嗰个谂法啦，即系 Roger 有几个 point 嘅，咁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讲，喂，人点理解自己嘅啦？咁咧，现代有个特别嘅理解方法，就好似即系 Roger 讲啊嘛，喂，最初即系其实好似人变虫咁，其实好似虫，其实虫变人咯。个原因就因为最初嘅时候咧，佢你谂下阿峰我先讲，喂，佢变咗虫之后咧，佢担心嘅系咩啊？担心翻唔到工，系嘛？担心自己做唔到，即系变咗自己一个工作机器。咁同一時間，其他屋企人點睇佢咧？就都係驚佢翻唔到工，因為佢屋企嘅經濟支柱嚟， 唯一一個經濟支柱， 唯一一個經濟支柱啦，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反而後屘咧，慢慢咧變咗重奏咧，嗰種諗嘅方式咧，就反而似翻個人，就唔係將自己即係變成咧睇低成咧係一個功某一個功能某一個角色咁簡單。嗱，呢個好重要就係、是、現代人咧好多時候存在主要發現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嘅傾向，就是、將自己將人類咧，包括自己係咪其他人啦，睇成只不過係一啲功能。同埋角色嘅總和，人似乎唔係咁啊，人似乎係一啲功能同角色下面仲有一啲擁有更多面向嘅，即係我而家做呢個功能，下次做嗰個角色，我梗係可以做更多嘢噶嘛。但係好多時候現代睇自己同睇人哋咧就唔係，就會將人類咧 reduce 成為咧即係某啲功能同埋角色嘅總和。咁於是譬如頭先啊主角佢變咗蟲之後，佢第一次擔心嘅係咩啊？我翻唔到工係嘛？咁跟住開始佢老闆嚟到探佢嘅時候咧，唔 care 佢係咪一隻蟲喎，係 care 佢唔係 care 佢病，你做咩翻唔到工？跟住佢屋企人後屘點解要咁樣對佢，甚至後屘要趕走佢咧？佢妹後屘最後最終即係最初對佢好好啦，後屘就趕走佢，就是、因為佢搞屋企，即係佢贏唔到，即係唔可以作為屋企嗰個經濟支柱咧，仲可以拖累屋企經濟添， 負擔添， 係啦，所以就趕走佢，或者唔同佢一齊搬啦。 留低嘅只係啲婦女， 就我哋就一搬走，有佢喺度咁樣。咁呢啲全部都係呢、這個，我覺得好得意，就係、是、譬如用另一個存在主義嘅哲學家啦，叫做馬塞，即係個馬塞爾講嘅一個講法、就是，就係好多時候人會將即係分層同賴咗。就是現代人會將人分成一分成嘅集合，但是人是不只是這樣，所以這個其實你可以說是即係現代人某一種對，即係因為現代社會很多嘅現象咧，而引致人的某啲面向冇咗、甩咗，咁而變形記就可以喺度展現翻出嚟，係啦，亦都解釋點解 Roger 話後屘就其實越嚟越人咧咁樣。 所以係咪即係呢種工具思維，現代人嘅呢種工具思維應用埋喺人身上，同埋應用喺自己身上，而唔係就係啲物身上？ 係啦，因為原本物就真係都係工具啦。 咁個杯冇理由要有啲咩特別嘅可能性噶嘛？咁佢杯就攞嚟俾我飲水啦。咁我有一個好特定嘅角色同埋功能。咁但係而家就會將呢種諗法套埋喺身邊嘅人啦、他人啦，同埋自己身上。 所以最啲係套落喺自己身上咯。如果一開始最 care 就翻唔到工咯，佢唔 care 自己變咗只蟲，佢 care 自己翻唔到工，負 feel 唔到自己個分神咯。 呢度我都加多句，因為我覺得即係當 Roger 講話佢有。即係其實佢係精神上由一個物件轉化成人，其實係因為其實表達嘅一個異表達嘅一個topic 或者存在主義入邊成常講嘅 topic 咧，就係叫做異化嘅。咁我哋講異化嘅時候咧，係咩意思？就係講人唔再係人。即係與自己有一個距離，本身可能你作為人咧係某一啲特徵嘅，即係可能你係有啲creative 嘅能力，你係好自由嘅咁樣，同埋你唔淨係一個工具、一個齒輪，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運作咁樣啦。咁主角一開頭其實佢一開頭其實都有仲保留呢種異化嘅傾向，就係佢當咗自己係一個社會嘅齒輪，呢個屋企嘅齒輪，所以一開頭。點解 Roger 會話佢仲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蟲嘅狀態或者物嘅狀態？但係後屘佢唔係再關心我究竟可唔可以為屋企付出成點啊，或者點樣係好好地作一個齒輪去運作，而係佢會諗究竟自己係咩嚟嘅咧？因為呢個問題佢以前從來冇諗過嘅，佢就一直 function 啫嘛，即係我就一直工作揾錢俾佢哋咯。但係佢係 喺個物理上去變成蟲之後，佢先真正開始諗究竟我係啲咩咧？我對於呢個屋企係有啲咩意義咧？ 所以好得意嘅，即係異化意思就係咧，原本係人嚟嘅，跟住透過變咗現代社會之後咧，我就反而冇咗自己，唔再係人啦。但其實呢個時候咧，雖然變形記啊，變咗做蟲啊，似乎形體上唔再係人啦，但係反而係反異化嘅，佢揾翻自己變翻個人。即係如果我頭先我馬賽爾嗰個講法咧，就係佢原本係割裂咗變成唔同分層嘅啫。佢一揾翻自己個統合喺啲分層下面嗰個自己，就反而發變翻個人咯。 所以你諗下，我哋一般話佢好關心係翻工嘛。我哋一般話翻工係咩？嗱，翻工都可以有意義嘅，其實係咪？但係翻工我哋一般睇成係做咩嘅？揾食咯。咁即係其實佢一路蟲就係咁啫嘛，蟲就係要食啫嘛，由頭到尾。所以佢最尾其實嗰個作為人嘅嗰個意思係唔單止佢個意識強咗啦，覺得覺察到自己人唔再相信自己純粹睇成工具，而係最尾佢做咗一個選擇，呢度係最緊要嘅，有個 choice。佢作為一隻蟲，佢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已經變成咁啦，但係佢可以唔接受呢個身份，佢嘅方式就係拒絕進食啦。但係佢嘅身體依然係好想食嗰啲嘢喎，其實佢冇咗嗰啲嘢，亦都唔會即係自然好神奇咁樣又會繼續生存落去，唔係咁，所以佢係知道要死嘅，所以佢冇明講，我覺得，所以佢最尾就又唔想成為婦女啦。當然經過一啲嘢啦，中間就係唔想搞到本來人租佢間屋咧，結果又俾佢嚇走咗啊咁樣嗰啲啦。咁佢完全冇曬嗰啲功能之後，個家人亦都對佢好差啦。其中我覺得都好得意，變形記我哋仲有另一點就係、是，即係我哋覺得係講人變蟲，其實唔係，我覺得係蟲變人。第二就係好似講嗰個分別前後，其實係講緊現代人根本個個都係蟲嘅方式嚟生活。而第三就好似講變形係講個主角，但其實我覺得變得最犀利嘅係邊個呢？除咗個主角就係佢妹啊，其實佢阿爸阿媽冇得變嘅，由頭到尾都。佢阿妹變得最緊要嘅，由開頭將佢即係可能好模糊，佢都唔知自己點一個細路女咁樣，就見到阿哥咁慘，咪養下佢。跟住後來佢要主宰阿哥嘅生活咁樣，主宰嘅生命。後來仲第一個厭惡佢，好得意喎！佢係第一個照顧阿哥嘅人，但係亦都係第一個話我頂佢唔順啦，整死佢又好，咩都好，趕走佢，我唔想再見到佢，因為佢淨有出去翻工啊嘛，個個都合啦。原來佢唔係咁屋企嘅唯一經濟支柱啦，後來發現，因為原來個個都可以出去揾工做嘅，咁啊仲過得好。 講下阿妹有另外一 point 可以講嘅，亦都係關可能引落去講無路可途咧，係個關事，就係講好得意啊！個主角咧個名咧即係德用德文寫嘅啦嚇，叫 Gregor， 咁佢阿妹咧叫 Greta， 係啦，個串法好似嘅，即係個 Gregor， 咁個妹就叫 Gete， 係啦 ，Gregor and Greta， 咁點解會咁似咧？咁有個傳説，我覺得好有趣嘅。有啲咁嘅傳說就係、是，喂，其實佢有啲人會話咧，其實你可以咁樣睇，佢好似係兩個角色咧，係個對個性格係唔同嘅。Gregor 即係主角咧，係好即係比較咧怕醜啲啦，冇咁 social， 冇咁 sociable 嘅，冇咁外向嘅，冇咁即係同啲人交往，係啦，好匿埋嘅，係啦。咁咧，但係咧，你可以留意，但係佢好多次咧，因為你可以咁理解，就係、是、佢一個真我嚟，即係真正嘅佢其實可能係咁嘅。咁咧，但係咧，佢係好想 reach out 嘅，好想同其他人講嘢嘅。嗱，所以另外一個特點就係嗰間房咧，係一個重要嘅象徵比喻。小説裏面咧有三次佢想出間房嘅，第一次咧就係佢個老闆嚟揾佢嘅時候，佢出嚟同佢解釋啦，啊咁啊俾個老豆講翻嚟啦。第二次咧就係咧佢阿妹同阿媽想幫佢執房，執咗下咧點知咧佢阿媽唔佢見到佢樣之後咧就暈咗，咁佢阿妹就即係接住阿媽攞佢出廳，佢出去幫手啦想。咁佢阿爸翻嚟咧放工見到佢咁咧，又用瓶碗掟佢掟翻入去。第三次想出房咧就係、是、後屘租房俾，因為冇錢啊嘛屋企，就租間房俾其他人。咁個妹咧就拉上去琴俾嗰啲人聽魚賓咁啦。咁就佢哋覺得，即係佢喺裏面聽到就覺得，喂，啲人都唔欣賞我妹啲小提琴嘅，我出嚟去欣賞，同埋叫你不如唔好同佢玩啦，拉俾我聽啦咁樣。點知又嚇到咧，佢阿爸講翻走佢。三種都出房嘅，但係每一次出去咧都係一個好慘嘅遭遇嚟嘅。而且講到得意，第一次出房嘅時候好明顯嘅，就係、是、出嘅時候講得好清楚，道門好窄咧，佢過唔到噶，佢好辛苦先出。即係佢如果用一個比喻嚟講就係、是，其實象徵佢想同其他人將個真我咧係同其他人接觸嘅，係有 connection 嘅，有溝通嘅。但係發現咧，喂唔得啦，第一好難出去啦，出差都出事嘅。而當然，因為好難會解釋啦，就有個父親情義結嘅，即係卡夫卡個老豆同佢嘅關係係好疏離，但係佢又好中意咁，就變咗好麻煩。咁寫翻裏面就係、是、咧，佢每次想 reach out 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唔好嘅結果咧，就走翻房，就佢、是、自己一個安穩嘅世界咁就出去。嗱，佢每日好唔同嘅，佢每日好 sociable 嘅，會同啲人會拉小提琴魚賓啊，可以出去後屘做經濟支柱啊，可以出去做翻工，好外向嘅相對嚟講。所以有啲人會咁樣理解，佢哋個名咁似咧，其實象徵住咧，我哋人裏面咧，往往有呢兩個面向嘅，即係一個比較真我啲嘅，啊，即係另一個咧就比較同社交啲嘅，同係啦工具啲，同社會係吻合啲嘅。但好多時候兩個會有 conflict 嘅，你想出去嘅時候咧就哇佢又唔知點照咧，你要 take care 佢。初時你想嗰、那個阿妹咧、那個角色咧就想 take care 佢，但後屘發現唔得啦，呢、這個真我咧有時好難 take care， 嗱，人就咁有呢個咁嘅 conflict， 而再可能我哋會往往放棄咧，就唔再 take care 呢個所謂嘅真我啦。 嗯， 就於是我哋變成一個即係徹底 socialize 咗社會裏邊嗰個人啦。就於是後面個故事結局就係、是、咧，好得意地咧，佢係放棄咗個真我。如果我想理解，佢搬咗去第二度，由佢自己喺度死。而好特別嘅就係咩？最後一個比喻就係、是、佢阿爸攞蘋果掉死佢，掉佢之後咧，佢蘋果攝咗佢背脊同其中一個。如果我最終係腐爛咧，搞佢死咗噶。咁、咧呢、這個我亦都可以咁諗就係、是，喂，其實你人咧好需要同其他人聯繫，好需要其他人即係溝通。咁但同一時間呢、這個就可能關跟住 low X 事啦，就係、是。其他人都會俾一啲回應你嘅，嗰、那個回應可能係佢啲蘋果，嗰啲都成為陷咗你背脊入面係一個好有趣的比喻，就係、是、成為咗你嘅一部分。你其中一個面向咧係 created by 或 constructed by constituted by 咧其他人嘅嚇，佢俾你嘅嘢咧係會成為你一部分，但最終可以係有毒嘅，可以令到你反而冇咗你嘅真我嘅，最終你就於是個真我就喺個腦筋咁死咗啦，殺咗你真我。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有趣，都係所以除咗一方面講現代人嘅處境，同一成日講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你想咩 child， 但係人哋。評價咧會對你造成一個咩影響？ 因為時間關係，講到關於他人嘅問題，咁就我覺得可以轉落去我哋第二部想討論嘅作品啦，就係、是、沙特嘅 Low Exit。咁可唔可以請大聲幫我哋講下個故仔大約係講咩嘅？ 就係、是、呢本啦，我哋都冇出路啦，因為時間關係，即刻要過渡到呢一本。咁呢個我先介紹一個故仔，嗱好簡單，今次真係簡單。通常我講呢啲都係唔可信，但因為實在太簡單，呢個故仔就係講係三條友。一個叫加仙啦，係咪？一個叫做艾斯特，一個叫伊利斯，好煩啲名。咁總之有三個人。咁其實一開始就係佢哋死咗，咁跟住就死咗落地獄啦，係咪？落地獄咁跟住發覺好得意就係，首先係加仙出場先，落到去間有個好似嗰啲 bellboy 帶咗佢入間房，跟住佢入邊誒啲刑具咧冇喎，發覺嚇好即係有間房嘅有三張 sofa 咁樣，有啲陳設咁樣啦，佢正正常常咁啊，好似 因為地獄嚟噶嘛。 佢話地獄，佢覺得好奇怪。我知道自己佢又唔係唔知自己死咗嗰啲啦，咁點解地獄會咁嘅咧？嗱，當然最似地獄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同香港而家嘅狀態就係冇 mirror 嘅嗰度。你諗下一個地方冇 mirror 真係好地獄嘅。咁所以咧，佢好得意，冇鏡照嘅。咁跟住另外嗰兩個人入嚟之後，佢哋就有啲對話啦，中間咁就即係從個對話裏面，我哋就發現咗個秘密啦。即係呢個地，我覺得地獄就係好唔同好多嘢。佢好黑暗啊，有火啊，成佢冇嘅，好光亮咁樣又。有人喺度咧，又冇刑具嘅，只係有仲你好驚一個人，佢又唔係有三個人嘅。咁究竟個地獄係啲咩咧？咁呢度沙特就好精彩咁去描述一種人間地獄俾大家睇嘅，其實係咁啊，交俾大家講下啦。 咁因為咧，我哋點解想睇呢一個作品咧？就是、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作品咧最大佢想討論嘅就係人同其他人嘅關係啊嘛。咁佢嘅作者就係沙特啦。咁沙特係其中一個存在主義。作家咁樣啦，咁對於沙特嚟講咧，佢覺得人同其他人嘅關係咧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嘅。點解咧？就要翻去到佢一啲哲學嘅理念有關嘅，因為佢咧覺得當你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現人係賦予世界意義嘅嗰個嘢嚟噶嘛。咁當個世界冇人得你嘅時候咧，我中意賦予呢個杯係咩意義？其實全或者呢張台咩意義？或者呢個報警板係咩意義？全部都係我決定噶嘛。咁但係當有其他人嘅時候，你就發現哇！呢個世界死啦，啲嘢唔係全部你決定嘅，其他人都有份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賦予意義嘅呢個層面上面咧，係有個競爭關係嘅。就是、我對於呢個杯係咁樣理解，可以用嚟飲水嘅。但可能佢對於朱文嚟講唔係，佢用嚟 打人 嘅，係打我嘅咁樣。咁所以你就可以見到一個即係最基本嘅關係就係一個競爭嘅關係。 甚至佢可以改變你對自己嘅睇法嗰、那個意義添。 因為我哋都係佢嘅眼中嘅嘢嚟㗎嘛。咁所以我估阿鳳呢度就講咗沙特一個基本嘅哲學諗法。咁我哋下一節咧會翻去嗰個劇本度去討論究竟佢點樣展現呢個諗法。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嚟傾。咁我哋頭先咧最尾咧就開始討論另一部作品啦，就係、是、沙特嘅《Low Exit》。咁阿鳳咧就交代咗大約沙特嘅一啲諗法啦。咁我哋不如呢一節就繼續討論佢嘅呢啲諗法同佢喺呢部作品嘅一啲發揮。 係啊，因為我見到得花一分鐘咧，講得超快，我勁急。咁我繼續講咧，就係、是、咁。你對呢啲事物你有個定義咁樣啦，咁人哋對呢個事物有個定義，咁冇嘢噶，未至於去到地獄呢個 level 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未至於咁簡單，因為個問題唔係你，即係最重要唔係你對啲嘢嘅定義同人哋有競爭，而係你會發現咧， 你對於你自己的定義，如果個世界得你一個人，就係、是、我中意成為咩人，我俾啲咩定義自己冇所謂噶嘛。即係其實我完全唔識音樂嘅，唔識拉小提琴。我而家主要話我係小提琴家咁樣，咁冇其他人喺度嘅話，咁我咪係咯咁樣。咁但係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你會發現你自己有一部分咧係由其他人去決定你。你是啲乜嘢人啊？即系例如喺你眼中，我根本唔识音乐。当我话我系一个小提琴家嘅时候，你就会反对我噶嘛？咁我哋就会系一个冲突啦。咁你会发现呢一、這个本身你对自己系100% 掌握晒嘅，但系你而家有其他人在场嘅时候咧，你唔可以100% 对你掌握，而系你某一啲部分，例如我系见唔到我自己嘛，例如我见唔到我自己背脊咁样啦，或者某啲性格上嘅缺陷咧，系我自己唔知噶嘛。而嗰啲话系你见到嘅，但我又唔可以。改變你要點樣諗喎？咁呢個就係佢覺得最恐怖嘅位咯。 同埋我覺得再補一點就係、是、嗰、那個恐怖，甚至唔係話如果得我一個人，我就可以話自己係點啊？而係得你一個人嘅時候咧，你雖然可以點話，都冇人反駁你。但係因為你有自我反省能力嘅，其實作為一個人咧，有自我意識嘛，你意識到自己將自己睇成係某一個人，譬如個小提琴家，但你同時有意識到，我真係拉唔到噶嘛。咁你都會懷疑嘅，即係呢個當然你背脊你隻眼睇唔到，但係就算所有任何你以為你見到，譬如我隻手可以見到啦。但你都會懷疑會唔會我眼花咧？有呢個可能性啊嘛！當你意識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就需要有另一個人去 confirm， 即係去肯定你講嘅嘢都係一樣。問題就係你要靠人就大鑊啦嘛，因為佢就可以有某程度上控制咗佢對你嘅睇法，即係佢講嘅亦都唔一定係啱喎。因為你佢講完啲嘢，你點理解，然之後你點樣去回應，都係從你嘅角度去睇啫。而你嘅角度本來個問題正正係一開始可以錯啊嘛。咁呢度就會有一個好複雜嘅，你又要需要他人，但係又他人又對你造成一啲威脅咁樣。 咁我講下他人對你造成威脅個位先啦。即係頭先阿鳳話：喂，我有部分嘅面向咧係人哋決定我嘅意義，我控制唔到喎，佢點評價我係咪？咁甚至我覺得叫普羅 point 就係、是，就算佢咁樣嘅評價對你嚟講係好嘅，你中意嘅，都係一樣嘅個問題係，因為你控制唔到噶嘛。而家好啫，佢冇保證佢好喎，佢下一次就唔啱心水啦，可以係呢一個位咧，好似赤裸裸地咧任佢評價咁嘅。咁擺翻個劇情裏面咧，就係好 fit 嘅。就劇情裏面好講咧，就係個地獄裏面咧係冇夜晚嘅，係唔會熄燈嘅。咩意思咧？就係永遠永遠咧都一定會有人望住，喺永遠會喺他人的目光下面，我哋冇得走嘅，所以係 no exit 咯。係啦，甚至係想死都唔得嘅。佢係咪證明想自殺咧？殺唔到自己啊嘛！ 死咗啦嘛， 走或者死咗啦。但係嗰個比喻嚟睇就係佢走唔到啊，佢離開唔到嗰個情況啊。而且我覺得咧，佢用三個角色係好好嘅安排。個原因係因為咧，任何兩又唔知一個人啦，甚至有時兩個人去調情咁啦，都會有第三個人望住嘅。即係講得好清楚，即係加薪自己講噶嘛。即係後屘佢同即係阿艾斯特同佢即係勾引佢啦，或者追求佢啦。跟住後屘話：，但我唔可以喺第三個人面前咧，同你發生性行為，我做唔出咁樣。即係你永遠有第三個人喺度嘅，你兩個仲係都第三個。呢、這個安排啱啱好啊！你永遠會喺一個目光下邊嘅。 同埋呢個我想加少少細節就係、是、咧，佢會特登描寫到咧，佢喺呢個地獄嘅時候咧。是冇眨眼呢樣嘢嘅，即係所以你係無時無刻每一分每一秒都係活喺他人嘅眼光之下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係好正嘅。但係調翻轉嚟講，嗱，因為講點解他人，所以佢最後就話咧，即係伊利斯嚟到嘅時候見到加薪啦，就以為佢就係折磨佢獄使者。咁佢後屘話：，其實唔係，我都唔係，我都係另外一個俾人帶嚟呢間房嘅人啫咁樣。但係好吊鬼嘅就係其實個結局揭尾嘅時候就係、是，其實真係係，因為佢哋對於互相對於其他兩個人嚟講咧，佢哋就係地獄啦，就是、互相我不停評價你，喺個目光下面你先活到啊。所以咧，雖然以為唔係，其實就佢就係、是，所以佢好出名個句子啦。他人就是地獄仔個意思啦，就係、是、其他人就係嗰個地獄。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即係他人地獄就是地獄個其中一個最地獄個位就係、是嗯，如果用阿鳳嘅講法就係、是、人本來咧係一啲可以賦予意義嘅主體嚟嘅、 嗯， 但係咧他人咧都係呢啲咁嘅主體嘛。咁當兩個主體嘅時候，我哋就會突然間淪為一個被他人評價嘅一個物咁樣。咁、 嗯、 會唔會同其實變形嘅嗰種即係異化嗰啲問題，變得人唔再係自己嗰、那個嗰樣嘢，好似都有啲似係嘛？即係本來我就係一個主體，可以賦予啲個杯啊、張台嘅意義。但係因為我活喺你嘅目光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變咗，我只不過係你眼中嘅杯咁。 但點解會唔係異化咧？我覺得因為異化係一個過程嚟嘅。你如果可以係自己。不過因為好多社會結構啊、歷史時空啊，使你變咗唔係自己，唔係人咁樣。但沙特會唔係咁講啊？沙特會話呢個係人嘅結構嚟嘅。古往今來，無論個社會幾美好咧，你都總係個面向咧任人哋評價，你控制唔到嘅。呢個係人之為人一個必然有嘅存在結構嚟嘅。 同埋呢個其實都喺佢呢個劇作入邊顯示到嘅，就係咧，你就算死咗之後啊，落地獄啊。都是要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我當我不相信死後世界咁樣啦。但你死了之後咧， 就算你冇曬意識咁樣，但係我哋有一個說話叫做蓋棺定論，係咪啊？ 係啊， 就係你死咗之後，就係我對你嘅詮釋仲更加過分添，你冇得再反駁我，你死咗啦嘛。咁我而家中意點樣詮釋你呢個人，我就講曬噶咯，即係其他人。 所以入邊啲角色都仍然好在意其他人嘅評價噶嘛，即 係 嗰個內容。 呢個就翻翻 Walter 講緊另一個面向嘅事啊，即係我想講面向就係點樣他人係地獄啦。咁地獄照舊你咪逃走咯，當然佢走唔甩啦，但你都逃走咪得咯。但好得意喎，嗱劇情裏邊又有一啲安排咁嘅。就係、是、咧，尤其有好得意嘅安排。第一就係咧，其實佢有機會咧，加薪係咩走到嘅，到唔突然間開咗話，我要走要走，突然間開 咗。真係開咗啊！你啊諗住， 但係佢揀唔走喎啦。點解揀唔走啦？呢個第一個疑問啦。第二個疑問就係咧，好得意啊！個劇好強調裏邊冇鏡嘅，係啦，冇鏡嘅。呢個安排係咩嚟嘅咧？嗱，呢兩個其實扣緊翻頭先 Roger 講嘅嗰個 point 就係點解我哋需要他人？雖然他人係我哋地獄，但我哋又唔能夠離開他人，我需要他人嘅。點解咧？嗱，第一樣嘢就係咁嘅。艾斯特咧，突然間好即係好需要一塊鏡啦。佢冇鏡，我睇到自己係點啊！嗱，呢個好重要嘅講法。我冇鏡，我唔知道自己係點。跟住伊麗絲就叫佢過嚟，你過嚟啦！我望住你，我描述俾你聽，我望住你，我話俾你聽啊！咁當然伊麗絲係因為係一個女同性戀者啦，想追求艾斯特，所以咁做啦。咁但係點解冇鏡咧？嗱，呢個好重要嘅比喻就係講緊人了解自己咧，有時唔係咁澄明清澈、不正自明，好多時候要透過其他人咧，先確定到自己係點。我一部分面向咧，需要由人評價，但同一時佢係建立咗我自己一部分嘅。我要係點係要由平人嘅評價確定㗎？嗱，呢個反映到後面另一個劇情度，就係加薪咧，係不停偷聽死咗之後啦，偷聽自己嘅同事啊，之前同事啊，討論佢點解？因為個劇情裏面安排就係佢其實咧係話自己一個和平主義者，所以堅持反戰嘅，所以先至做逃兵，唔上戰場。於是俾人捉到之後咧，就槍斃死咗啦。咁佢覺得自己係為咗崇高理想，唔係懦夫嚟嘅。但係佢到去到後面仲係驚嘅，即係我覺得係咪一個懦夫咧？佢聽啲同事講，而且後屘點解道門開咗佢唔走咧？佢話。因為我要留翻低，我一定要說服到伊利斯呢、這個最頑固人咧，話佢都相信咧，我唔係一個懦夫咧，我先至真係唔係一個懦夫。咁所以佢唔走，因為如果冇其他人嘅時候咧，我唔能夠充分了解自己啦，甚至我唔能夠 establish 到自己一個點嘅人，我要透過其他人咧。先要確立到真正嘅我嗰個 self。 同埋好得意就係艾斯特咧，都係人嚟噶嘛喺嗰度，係咪先？好似咁佢說服艾斯特，艾斯特好似話：，誒、哎，總之我有個男人就得啦。所以你話你話佢唔係懦夫嘛？你中意我話你乜都得啦咁樣。你話唔係懦夫，你英雄啊咁啊冇所謂。但係正正係咁咪得咯。嗱，本來佢好似需要即係加先，好似需要一個人去證明佢唔係一個懦夫。咁其實有嘅喎，問題就係太順攤又唔得，因為佢要說服嘅係咩？係最反對、最唔認同佢嘅人啊嘛。所以佢一定要說服嘅係伊利斯。問題係點解佢要說服佢？因為佢根本就唔接受佢唔係懦夫呢個事實，佢斷定佢係懦夫嚟㗎啦，或者佢要同佢鬥氣又好咩都好啦，都唔要隨佢意嘅。喺呢度出現嗰個就係嗰個地獄嘅位係咩？就係、是、你要說服嘅人就係一個你一定要揀個你說服唔到嘅人嚟說服先有意思啊！你揀一個根本即係、就是、你啲 fans 嚟說服冇意思啊嘛！佢哋講嘢你諗下，其實可能佢因為中意我啫咁樣係咪？咁所以呢個就好慘，所以變咗咧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地獄係咩意思？一般我哋諗嘅地獄完全同呢度相反。地獄就係咩？人死咗乜都冇嘛。真正嘅地獄係咩？係死咗之後仲有嘢啦。第一，咩都冇意思係咩？係意識冇咗啦。但係佢最地獄嘅地方係咩？你意識 keep 住存在啦，而且係保持非常清醒啦，非常意識到其他人啦嘅目光啦等等。所以要好白嘅，唔係黑嘅，全部同我哋平時諗嘅地獄相反，唔需要刑具嘅，只需要有人。我哋怕嘅可能一個地獄嘅意思係得我一個人好孤獨啦。其實孤獨都唔得嘅，但係有人又點啊？所以即係話咩？你仲有咩可能性呢？個地獄在於所謂無路可逃，就係、是、你根本冇出路，你諗唔到任何情況去令到呢個壞嘅情況消失啊！ 最正道門開咗咧，即係有路可逃嘛？照計，其實都係無路可逃，因為你自己都係需要其他人，你都要留翻低咯。但同一時留翻低咧，又會面對個地獄喎。咁我而家想分享一句我覺得好正嘅對白，就係佢哋講嘅就係、是、你哋嘅沉寂靜物咧，好嘈吵喎。我呢個好得意嘅寫法嚟嘅，話佢哋靜到好嘈，就係、是、就算佢唔出聲咧。你目光望咗咧，我都覺得好辛苦，都好似好嘈咁樣，唔可能獨立地有我自己咯。 因為呢種靜物都係某種評價嚟噶嘛， 因為呢個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伊利斯嘅對白嚟嘅。因為咧加薪咧就一開頭咧就同伊利斯講，因為伊利斯想溝 追求。 追求，因為我唔記得咗個另外嗰個主角中文名係 艾斯特， 係啊，佢想追求艾斯特嘅，即係追求艾斯特嘅愛咁樣。咁因為加薪咧就，我俾個空間你哋咯，你哋做你中意做嘅嘢，你去追求艾斯特咁樣啦。咁但係伊利斯就話，你可以斬咗你隻手，斬咗你隻腳，令剃走你啲頭髮咁樣，即係冇呢個，即係整走你身體某啲嘢。但係你唔可以整走你嘅存在啊！你已經喺度啦咁樣。 所以其他人嘅存在就已經確定咗某一種噪音、某一種目光咯。咁呢個真係我覺得好得意，即係如果有時候我一扣翻去，即係之前有幾集講富高咧，講語言交嗰啲都係咁啊。就算冇一個人具體人喺度咧，只要有一個 possible 嘅目光喺度咧，你已經走唔甩嘅啦。你永遠都覺得有人可能評揀我，有人可能睇我，唔知係咪具體有個人睇緊啊。只要有一個咁樣可能，有人望住你咧，嗰啲人嘅反應已經完全唔同。你永遠喺呢個以下多次永遠嘅長夜，即係白晝。是冇黑嘢嘅，你永遠都喺個人嘅目光。 呢度我記得有個細節都係佢哋嗰個地獄嗰度有個雕像噶嘛， 嗯、 即係我記得其中一個角色都係話望到個雕像都仍然覺得佢係俾人望緊咯，即係、嗯、即係呢、這個，所以個意思就係唔係即係一個 actual 嘅一個人具體望緊你或者評價緊你，但係呢個咁嘅覺得俾人評價緊嘅呢個意識已經係深入咗喺我哋嘅存在結構又好，或者我哋生活習慣又好，所以即使冇一個具體嘅評價對被評價我嘅對象，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咁嘅對象喺度，連個雕塑我哋都會覺得可能係評價緊我咁樣咯。咁甚至我覺得最地獄個位就係嚴叔啱啱講個 point 咯，就係其實我哋有需要他人咯，所以就用翻 Audrey 同埋阿鳳嘅講法就係、是，唔係淨係我話自己音樂家就夠噶。即系我哋系有自我反省，我哋会怀疑噶，唔系我哋话我哋做呢个节目好，就好有自信，冇 系人哋话好，我哋先都信信地嘅咋。 我需要其他人咯， 我都怀疑紧噶，而家仲。 所以例如加新照需要其他人话俾佢听，佢唔系懦弱咯，佢系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先做逃兵。 嗯、我补多个小句就系、是，如果有啲朋友或者观众兴趣话咧，呢个可以同沙底本存在于。虛無嗰本書裏面咧，一個講偷窺鎖匙窿嘅故事係對讀嘅，就係你當偷窺嘅時候咧，就好似個房裏面嘅所有都我評價，但當你俾人發現咗你評價嘅時候咧，你就任人評價啦。 所以最地獄嘅位嘅就係我哋有需要嗰個地獄，但係嗰個又係一個地獄。咁我哋下一次繼續討論關於存在主義嘅嘢。Thank you.